汤爷想起袁京生跟他说的话，肯定是这帮人闲得牙根痒痒，把他跟陆小霞当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或笑料。汤爷看到王秀兰，就会想到文革时他那造反派的形象。他爸在解放前是拉洋车的，穷，但造孩子的本事大。据说王秀兰他妈生了14个孩子，活下来9个。王秀兰行妻，初中毕业就在街道纺织厂当了工人。您想，一个拉洋车的养活一个老婆9个孩子，那日子能不苦吗？但到了文革，王秀兰家却因为苦出身一下红了起来。老父亲到处给学生们做忆苦思甜报告，王秀兰作为红五类的后代，在厂里率先造了反，而且把革命的烈火烧到了胡同。当年子玉他们家就是王秀兰带着红卫兵给抄的。一晃50多年了，王秀兰可能早就把当年的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了。让汤爷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王秀兰好像托生在世一样，依然那么风光，而且身体还倍儿棒，70多了，还像当年小姑娘那会儿活蹦乱跳的。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人心难测，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作者刘一达，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演播姚迪，编辑张璐。汤爷被几个小伙子架上了一辆车，开到郊外，汤爷和领头的胖子打了起来，但寡不敌众，被众人打倒在地。汤爷好不容易回到家，却发现家里已经被翻的是乱七八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汤爷的救赎》。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汤爷的救赎》，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小说《汤爷的救赎》6月23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水管裂了，发大水了，这水现在跑地下室去了，有一些材料什么的坏了一些，有一个不倒翁我都给泡了，没办法。 在昌平沙河的一间工作室，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荣布堂的第五代传承人唐玉杰看到自己和父亲的作品被这场家庭水灾泡得面目全非，感到很是惋惜。14年前，他继承了父亲唐启良的衣钵，经营这门在唐家代代相传的老手艺。 其实耍混儿，用现在的话说是玩具，我们家呢是做耍混儿的，所以呢过去一说呢，荣布堂、耍混儿堂这两种称呼，满族